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，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，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。大家睇緊嘅係城寨，我係周博賢。 好啦，頭先咧就講咗都係呢個教育問題啦，咁其實講到口水都乾嘅，其實坦白講，咁啊轉話題，咁咧就喺古洞咧，琴日咧就發生一單咧都幾即係離譜嘅事件，即係以為自己喺東莞嘅， 係 即係當然你見到梁振英都相信自己喺東莞嘅啦， 係，但而家 就現實， 你見唔到佢， 見唔到佢啦，係啦， 都係東莞， 都東莞化啦，已經係就係呢個強拆呢個 古洞 鐵皮屋啊，就鐵皮屋，咁咧就兩個。住在裏面的一對夫婦咧，就離開咗屋企之後咧，就俾人咧用鏟泥車咧就推冧咗成間屋。 係喎， 咁就裏邊嗰啲嘢就散滿一地。咁咧就警方就話而家介入調查啊，咁樣。 係啊，神主牌都整爛咗。 咁究竟點解會發生件咁嘅事咧？咁呢個地頭咧，據說係好似侯志強嘅地頭嚟㗎，係嘛？ 古洞可能係㗎，同埋即係一定係同新界東北發展嗰啲有關嘅地方嚟㗎。 嗱，呢啲坦白講喺鄉郊發生呢啲咁嘅嘢咧，一定係同土地發展利益有關。 係， 無論係忽然間填平嘅御御塘，或者忽然間去破壞嗰啲樹，其實都係為咗咩咧？先破壞後環保嘅，即係用呢個方式啊，嚟去夾政府咧，就俾佢哋咧就改變個土地用途。 係， 咁究竟呢單嘢係乜咧？我覺得咧就暫時我就睇唔到。有冇人出嚟認頭咧？而家就冇喎，似乎 冇人承認責任。 係啦，即係呢個究竟毀屋事件。 係 咁呢類情況就係咩咧？喺大陸就叫做清拆釘子户啦。 嗯， 就一啲人咧唔肯接受發展商嘅賠償方案。咁嗰啲賠償方案梗係好衰格噶啦。 係 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就夜晚黑就揾鏟泥車入去咧，就鏟咗人間屋。 係 咁以往就喺睇大陸新聞網睇得多啦。 嗯， 咁就喺古洞發生喺上水發生呢啲咁嘅事咧。我想都近年第一次嚟嘅，真系。 呢種嗱，之前有次咪劏房户，不過係劏房户，亦都唔係拆。嗰次就係又係趁嗰啲劏房户，嗰次係工業大廈。 工業大廈啊， 係啦，趁佢哋翻咗工咧，就走去去夾佢，要掃佢牆咁樣啊嘛。啲家當都掃牆，不過就冇拆。今次咧就直情再升咗級啦，行動升咗級，就直情揾推土機嚟啫，擁冧佢間屋。跟住咧，啲家當啊嗰啲咧，連嗰啲即係屋企人嗰啲舊嘅照片啊，亡妻嘅照片啊嗰啲咧，都 父母啊啲舊照片啊嗰啲，都 即 係 散滿一地。 咁嗱，呢啲嘢我估都係鄉親做噶啦，唔使諗噶啦。陀地咧，我哋叫做 係， 就係喺區裏邊嘅即係有勢力人士咧。我咁，但係其實佢呢個屋户主係咪外姓搬入去嘅咧？其實即係唔 係？唔係，住咗好多年嘅喎。 係咪原居民咧？ 唔係嚟嘅，應該就，但係就真係住咗好多年嘅喎，幾十年咯喺度，住咗三十幾年咯。 咁啊奇怪喎，真係唔係啱啱搬入去嘅話啫。 係咯，佢話1994年咧就曾經被告過霸佔土地，咁但係咧， 即係佢幅地其實係咪有個 owner 嘅咧？ 是 政府定系咩官地？ 應該有一個 owner 啦，因為佢話有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有人告佢即係霸佔土地啦。咁當時有十幾户，後來嗰、那個住户申請業權侵佔案件仲哦 OK， 即係想係啦，即係打緊官司嘅。 咁我諗就嗱、是，可能佢喺上邊起咗間住咗呢間鐵皮屋，或者起咗間鐵皮屋之後咧。就一路冇人去 claim 嗰個擁有權，咁佢可能就有所謂逆權侵佔，就係十二年定咩？係嘛？十二年啊？ 好似 即係如果佢喺度上邊居住咗 一段時間咁樣啦，係 時間之後都冇人去提出嗰個擁有權嘅話咧，佢就可以向法院申請咧，就佢成為呢個地方嘅所有人， 係 應該就係咁啊！逆權侵佔 係啦，呢類嘢係啊，係啦。 咁佢肯定就係同嗰個本身 claim 同呢個地方。即係有擁有呢個所謂自古以嚟啊， 係 恆古主權有關嗰班人做嘅啦，應該 係。但一路咁多年都冇 claim， 而家突然間要嚟 claim， 人哋有 嗱佢就話呢個劉女士就係同記者講咧，就係咧佢喺度住咗三十幾年，懷疑拆屋事件係同地產商有關嘅。佢憶述咧就喺1994年咧曾經被控告霸佔土地，當時更有住户屋前嘅地被掘爛，但住户打官司成功禁止地產商添永。進入有關道路， 當時涉及十幾户，但當中有人接獲賠償之後就願意搬遷，後來住户申請業權侵佔，案件仍在進行中。去年五六月，只有地主跟住户傾賠償，但他因不滿賠償金額而不接受。咁啊，形容而家就係欲哭無淚嘅，同內地一樣咯。 即係係咯，唔接受賠償咧，就俾人鏟咗間屋啦。 係啦，咁仲要就係話佢因為佢打緊官司嘛，我梗係唔接受你賠償啦。如果判咗個權益係我嘅， 咁我唔使理你添啦。 咁我使乜理你啫？係啊。咁我諗就係問題就係以而家嘅香港警察有冇咁嘅辦案能力，喺一啲牽涉到所謂權貴利益、 係啦、 鄉事利益裏邊， 係啊，鄉事利益， 幫普通市民就兇狠啦。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，又會唔會包括發展局長啊？陳茂波 係喎， 係嘛？咁中意出嚟做 show 啦， 仲有 咁中意做呢個鍵盤戰士啦，點解又唔出嚟去為呢個社會公義嚟發聲咧？ 係咯，同埋即係應該嚇嗰啲警務處啊嗰啲，或者係一哥走出嚟講話我哋會果斷執法， 依法果斷執法辦事。喂，大佬呢單嘢喺香港發生件咁嘅事， 係喎， 喂，匪夷所思嘅喎，真係，只不過因為賠償。搬遷賠償的問題，咁樣走去揾個鏟泥機走去鏟爛曬人哋咁多間屋喎， 而好在冇人喺屋企啫，如果唔係人都人命添喎。 同埋佢唔係佢唔係淨係佢住嗰間啊，佢話仲有其他嗰啲幾間嗰啲譬如雞寮啊，即係養雞啊嗰啲，總共係17間㗎。 係係， 即係我諗有啲有大有細啦，我諗係係嘛？ 係咯，你嗰啲即係不係喎？嗱，啲鄉親呢啲鄉事嗰啲，又同最老頂又好 friend 啊嘛，同阿梁振英。 系，梁振英靠佢啊嘛，梁振英将来要靠佢哋攞提名票噶嘛。 咁你即系警队又点？即系吓够唔够胆？有冇呢个意志？有冇呢一种吓即系执即系依法办事、果断执法嘅能力去吓喐到李老鼎嗰啲即系利益嘅网络咧？ 咪而家就摆明就系新界东北就系一个大肥猪肉。 系。 咁呢个大肥猪肉下边咧，乡绅就分肥。 嗯。 乡绅分肥，最终咧就系欺压就系嗰啲嘅。住即係住喺裏邊村裏邊啲人，一你就賤價將幅地賣俾我，咁、就收少少賠償就好走人，唔得就鏟咗你間屋。咁、如果東北發展係搞成咁，我話俾你聽，下一步咧，就算係本來應該得到利益嘅原居民，亦都唔會支持。大家唔好仲係以為係社運青年入去搞事，而實際上好多係喺嗰啲村裏邊，只要佢唔係同地產商勾結嗰啲鄉親。佢根本係冇利益， 即係佢分唔到利益嗰啲。 係啊，佢根本發展咗之後，佢冇利益。 係係。 你攞咗佢間屋之後， 係 佢去邊咧？ 嗯。 你賠翻少少錢，搬遷津貼，搬遷津貼講緊幾皮嘢嘅啫。 係咯，你搬咗去邊咧？ 因為佢冇業權啫嘛，係嘛？而家我諗佢就係因為呢家人就係同打緊官司，就係想逆權侵佔佢嗰個 即 係攞業權啊嘛。係 啦， 係 啦。 咁如果到時嘅話，佢就唔係搬遷津貼咁小事啦嘛。 嗯嗯。 咪懟 Q 曬你啲屋，懟冧曬咯。 係。 係嘛？我話俾你聽，等於以前。同阿陳茂波好 friend 嗰啲收樓發展商一樣 嘅，係係係，但係嗰陣都冇咁 喺市區都係咁噶， 但係你都 喺大 吸水吸電啊，或者 吸水吸電 老鼠啊， 放屎猛動幾個嗰啲民生漢金毛飛喺樓下，喺度撩啲女仔，夜晚黑翻嚟翻工放工嗰陣時，一樣係用呢啲手法嘅，嗰啲地產收樓嗰啲同阿陳茂波都係好 friend 嘅，其實 啲田乜啊、 田乜啊、乜生啊嗰啲係啊。一擔擔嘅都係， 咁但係而家佢呢個再粗暴啲，直情，屎猛都慳翻啦，直情揾幾架推土機就 差唔多。咁既然你話出動到重案組刑事調查，咁點解唔係由發展局出嚟去講翻佢公道説話咧？ 係喎， 係嘛？ 冇喎，唔見陳茂波啦。 係嘛？既然一個咁中意係鍵盤戰士，咁中意係做show攞民望嘅人啦，點解呢啲事裏邊又唔見到佢咧？講到最後尾，咪係利益問題。系嘛？ 可能佢都想收嗰啲地方嚟發展，即係因為 佢賠咗俾佢啦，佢嗰塊，佢代咗噶啦。我話俾你聽，代咗噶啦。所以我就話呢啲嘢唔係唔得，你過咗條底線，做公職嘅底線，過完之後翻唔到轉頭。 係啦，即係即係咁都可以嘅，即係佢有明顯嘅利益衝突，佢都仲可以繼續做，仲可以繼續去即係做呢、這個，係啊，冇嘢噶。即係呢個係我嘅親人嘅朋友或者咩啊？親人嘅 結果咪又係講大話咯？你記唔記得佢話盡快將嗰幅地處理咗啊？嘛，結果冇賣到出去， 冇賣到㗎， 冇賣到，係、哦、啊，咪就係揾另外一個 keeper， 即係揾佢啲舅仔定唔知咩㧬咗佢咪算咯。所以你諗下，我就係話你點解香港人嘅憤怒係日積月累，唔係某一件事，而你見到每一件事喺社會發生裏邊，以往大家就係你唔睇報紙就唔知道、TVB 唔報就唔知道。而家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巨細無遺，喺網媒裏邊係 push 你個手機嗰度， 阿嬸都有智能手機，一撳就睇到。其實點解個社會越嚟越大家好似咁多刁民？其實唔係，而係個政府根本上冇改進到， 嗯，仲衰咗啊！ 仲係以為好似揾個馮偉光夾住呢個無線新聞部，整個民建聯入去做新聞編輯， 嗯嗯嗯， 然後咧就搞掂埋香港01，就去開會開幕酒會揸下手，咁咧以後就幫政府做嘢啦， 嗯。 喂，大佬嘥 Q 氣咯，我話俾你聽，嗯，你只要控制唔到一個媒體。譬如好簡單，有線出咗街，佢就喺跟住嗰個生產新聞裏邊， 係跟住就 viral 啦，所謂 係啦，一路 viral 就一人一腳啦， 係啦， 大家就將自己睇法加落去，就算有線嗰個只係一個報導，係， 嗯， 冇明顯嘅傾向都好啦， 跟住搞下搞下就會變咗拉正情噶啦， 喺個新聞嘅傳播過程裏邊就已經係成為另外一件事， 係， 而我相信到今日呢班咁嘅廢柴。仍然不理解得到啊！呢， 嗯， 種民意生產的過程 是 令到他哋變成係又dumb又 stupid。 而最慘是你一方面不知道呢啲嘢，但係第二方面咧，你係做嗰啲嘢越嚟越衰喎。即係陳茂波呢啲都可以咁樣，但係同時你又見到陳志雲嗰啲咁樣十幾即係十萬咁樣， 即係咁咯。你攞 UGL， 跟住你曾蔭權， 啊， 樓都未住過就俾人告咯。 係啦，啊，一樣 係嘛？嗱，大家咪就係見到而家個現實嘅情況就係咁咯。是吗？你代那些就合法的。 是 吗？ 是 吗？那些就没问题了。这样人家说层楼都没住过。 是 吗？只不过是想入去住，结果没住过了，那就糟了。是吗？即是这些就是人家搬其中一个控罪，说他搬个荷兰水盖给那个帮他做什么家居设计。 设计那个嘛，是啊。 喂，大佬，你梁振英搬荷兰水盖里面有几多是当日回报给提名你那些？ 是啊。 啊，刘梦红都讲晒了，已经。是吗？刘梦红是唯一给你走数捉了坐监。系嘛？佢以为你会 entitle 写封信俾你，点知你话推荐佢政协老点门？ 系喎， 跟住刘梦红发觉个个都有嗰封信，你谂下嗰下几爆？系咪我做你马前卒？ 系啊，喂，我用真系， 系咪真系冇我冇你啊？真系坦白讲， 嗰阵时仲话好好勇猛噶嘛，搞啊唐英年嗰阵。 喂，佢直情，如果你睇下睇下睇下刘梦红嘅访问就系，佢帮佢同传媒拉 up。一路點樣 pro 梁振英嘅傳媒佢拉 黑， 然後一路點樣去幫佢做馬前卒，去將擴大梁振英僭建醜聞，係咪？其中一個講法，佢甚至話當日其實 唐英年僭建醜聞， 係啊，佢飯局都係為咗收集唐英年嘅黑材料。咁然後跟住即係咁，我應承咗你，就係話嗱，我你做多兩年節目咧，我就即係推薦你做 JP 咁樣。跟住點知你收到個封信？阿 Lance 又有 ，Timothy 又有 ，Gordon 又有，个个都揸住嗰封推荐去做太平绅士嘅封信出嚟，你唔爆炸真系，即系佢就 系 咁啊嘛。 系系系， 佢话佢好即系好梁振英嘅，其实嗰个 style 系 唔啱你嘅做行政会议， 系咯。 不过做政协，唔系做人大，佢话人大其实仲劲啲啊。 系 我推荐你做人大， 系 JP 唔啱你嘅， 呢啲唔啱你嘅呢啲咁样，咁样人大有影响力啊嘛。咁然後跟住，最終發覺嗰封推薦到人大嗰封信， 又係個個都有， 個個都有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他嗰啲又冇出聲啦。咁呢條友就爆佢大鑊啦。咁搞到咁啊，真係。 咁所以就佢又要復出啦。咁跟住就而家監都要坐，真係。 嗱，你而家就新聞亦都提到咧，其實恆基咧係同呢個發展計劃有關嘅。咁咧就呢個古洞。呢、这個波柳路呢、这個清強行推土鐵推土機清拆鐵皮屋事件，咁咧而家就發現咧恆基嘅子公司天永發展咧，同埋新界東北發展嘅換地計劃有關啦。 嗯， 恆基琴日雖然否認就係涉及地皮嘅事主，但係發言人今日咧就向立場新聞表示，咦係咪啊？係咪仲係林伯咧？恆基嘅發言人 係唔係咧？唔知啊。 佢係幫恆基做咩嘅喎？應該係唔知咪佢啦。好多 煩，喂！但係佢好慢噶咯，而家仲做發言人，真係想死咁樣。 如果係就出事添。 係咯， 咁咧就係咧，事件涉及嘅地皮確實有少部分屬恆基所有， 少部分 係啦，土地上發生了事故， 啊！ 明天會報警處理。有咩你諗啊？嗱，呢啲就係都唔知咩 PR 嚟啦，我覺得。 好咁好咁似系林伯喎呢 style。 強測涉及嘅大部分地皮係由其他公司持有，同恆基冇關。但係而家我就想問啦，究竟恆基同其他公司有冇合作發展？ 係咯， 呢一幅地嘅計劃先。 係 恆基咁大間公司，唔做不法行為，唔係你做，當然唔使你做啦。 係 所有你睇《四定通文三》你就知㗎啦。 係咯， 所有呢啲外邊嚟嘅地產商都唔會做不法行為嘅喺新界裏邊，自然有其他。 啊、方中信、啊、林家华和刘青云、啊、古天乐四个去做的、嗯、也不会容许外判商合作伙伴及供应商做这些行为。咁據發言人恆基發言人就話：了解被剷平嘅建築物咧，只係涉及少部分係恆基嘅地皮。由於地皮上嘅發生咗事故，所以就報警咁樣。咁、 嗯、 咧就第一就係佢原本話冇啦。咁第二就已經而家已經話有咧，就已經係 少部分有啫。 係啦， 我哋聽日都會報警啊！ 係呢啲最醒嘅啦，呢啲就係、是、我都係受害者。係係嘛，個個都係話我都係受害者。係咁咧就。但他早之前呢其實呢就在該地段向政府申請原址換地、 嗯、 這樣的。據根據今次事件受害人之一劉女士所言，她曾經在2009年接獲律師信，信中指她居住的地段是屬於天榮發展，天榮發展是恆基子公司，要求她遷走，但是雙方未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、 嗯、 另有村民表示1994年透過逆權侵佔官司取得居住權，而天榮不服上訴，案件仍然在高院， 即 根本天榮 除 了發展的地之外咧，亦都係同呢啲受害人係有業權嘅爭拗。 係， 咁究竟係邊個做？我唔知道，等警方去查。 嗯， 但係表面去睇嘅話，絕對有個動機。 係， 係嘛？因為你同佢有業權上嘅糾紛啊嘛。 嗯， 當然你知，等於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竊聽風雲嘅古仔一樣啫，唔使自己喐手嘅好多嘢。 就算是你洗他的，你一定会将 make sure 中间是不会有丝毫的痕迹，是你跟那个人有关系，或者做那些人有关系。 我觉得就完全不需要等警方处理的了。今次事发的地段叫做石仔岭安老院，即是恒基向政府申请原址换地的地段。石仔岭安老院的赔偿款项涉及6亿多港币、 嗯、 包括在2016-17年基本工程储备金120亿赔款之内，今年上月中已經在公務小組通過，將於下次財委會會議中審議。 好啦，係啦，就係18號嗰個啦。 下一次財委會審議嗰陣時候，咪要問清楚究竟恆基喺呢件事裏邊究竟 play 一個咩 role 咧？ 嗯， 係嘛？如果唔係，就大家換地，就算即使嗱當日公務小組通過呢個換地補償6億嗰陣時候，係冇呢件事發生的。 嗯， 所以而家嘅情況係唔同咗啦。 係啦， 即係發生咗一件即係。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， 是 一种这样敲人家人不在家，但如果人家有个小孩在家怎么办？ 是啊，有人 死埋了，真的 是啊， 是 啊， 是不可以戰到这样的手法的时候，你说不关你事啊、 嗯、 不过你很明显在这个土地争拗里面、嗯、你是跟他争拗的方来的嘛。 不用问的了，那个会如果是这样，就是多一个理由去占领主席台的了，什么问啫？ 不是你不是直接 call 他来解话咯，天永又好，我不理你哪个，你恒基代表你不来解话咯， 嗯， 是吗？你来告诉大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 但是你上个礼拜啊，陈鉴林玩到个财委会咁串，即系而家喂仲同你开会，仲同你倾呢个基本工程，因为呢度仲有好多其他拨款，即系同高铁都有啲有丁都有关系，同呢个新界东北嘅发展有关系，佢都谂住冇开啦，即系走去踩个场。 同埋你班友串到咁，陈茂波、陈建波， 陈建波系啊， 我觉得其实你问我一路到九月，即系七月休会之前都唔使开。 系咯、啊，唔使开，所有嘢拉布、啊，所有嘢走去占。 我理你乜嘢都好，总之我就目的讲到明俾香港市民听，我就要 get rid of 呢班人。嗱，我哋一定要讲清楚，唔可以俾人哋上扣帽子。 嗯， 即系一定要讲清楚，我哋咁做系个政治目的系乜？ 系 而呢个目的点解同香港市民嘅利益有关？ 嗯， 虽然。嗱，佢一定會咩咧？ 就話 將一啲民生有關嗰啲 擺喺後就話， 嗰啲或者係嗰啲社區設施撥款嗰啲咁嘅撲街嘢就拱上去先。 係， 到時就話你阻住人啦。 係， 一定會係咁嘅。 係，嗰啲會擺喺呢一個之後咯。即係你呢、這個，你棘住呢個， 因為你棘住呢個， 後邊嗰啲就上唔到啦。 係啦，咁樣你叫佢調，佢又話唔調啦。 係啦， 就好似上一次咁啦。 正式嚟係啦，佢中意調嗰陣可以調嘅。 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真係一路講到明啦，總之七月休會之前。你所有政府上嚟攞錢嘅嘢都唔使旨意啦，我會用盡各種方法，係嘛？除非你係嗰幾項揀出嚟指定嗰幾項，嗰啲、 嗯、 就任何時間上嚟都支持。 係， 如果唔係話其他你唔使上嚟。 係， 我覺得就係咁簡單。 佢而家個策略唔係咩咯？佢就搏你呢班友出嚟佔領主席台啊嘛，我就揾多幾個保安嚟抬走你咯。而家係咁咯。 去到咁嘅地步， 跟住冇曬啲人之後，咁咪撳掣咯。 同埋我覺得上一次去到咁醜陋嘅地步， 嗯、 已經冇位褪嘅，你明唔明？ 係， 就算和你飛都冇位褪。 冇， 係咪？而家已經唔係踩上你心口啊，仲要呢個頭都屙篤屎啊嘛。 係， 所以你冇位褪嘅喎。你正路就係話，如果你一日唔處理陳鑑林、陳茂波嘅問題，一日都唔使開。 嗯， 但是问题是怎样令他不开嘛？现在他想即有什么方法去令到他开不到会 有的，有些方法不可以公开讨论的，有些方法不可以公开讨论 的，是这样，是 是是，即有些指令动作就当然要做， 是是是是， 我觉得也都比尽量令到梁振英的政府比大家看得到，实际上他再存在多一天，香港只有永无宁日。嗱，呢个七商权嚟嘅， 发生呢啲咁样嘅，即系啊， 系啊，我都系七商权嚟嘅。 嗯， 泛民会或者系即系任何参与议会激进行为都会有 backfire 嘅。 嗯， 但系我觉得大家要接受呢个真系要一个新嘅里程碑嘅，真系，即系唔系就系公民党嘅新里程碑，而系所有即系泛民喺议会里边都系要接受呢样 嘢。 我相信。 咁佢哋都做緊， 你要打垮嘅其實係建制派嘅意志。 係， 佢有佢手多過你，資源多過你，宣傳機器多過你。 嗯， 但係你要咩咧？你要消磨佢哋到個意志係算啦，我都唔想。 佢都頂唔順啊！ 係啊，喂，好多商界嗰啲係頂唔順嘅。你唔好以為佢哋係堡壘攻唔破，你睇到上次等埋發叔， 係 你已經睇到㗎啦嘛。其實係鬥意志嘅啫，我覺得。系乜？總之就係千祈唔好中計喺度互相 X， capital 之後你 X 我 X， 呢個就係對家搞你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，就等你哋自己班友自己散。咁第二就係我覺得要一個集體嘅説法，而呢個説法本身咧，你可以用一個即係俾香港市民嘅公開信又好，或者係一個方式，即係你要有宣傳去話俾人聽，而家已經去到咩地步，香港已經發生到咩事，而點解我哋要咁做？其实当日在财委会高铁拨款，你问很多人没感觉吗？其实很多人有感觉， 是很多人很愤怒的，但是、就是、我想就是去到一个位置，就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，还有没有了，就是有种疲累，就是虽然那晚我和 Alex 都走下去没什么人的，其实但是我估计，但是我是知道那些人是很愤怒的，就是见到那个这样的，就是齐家林这样去通过这个高铁拨款，只不過啲人真係覺得我出嚟有乜嘢用呢，咁樣 唔係，我覺得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咩呢？要商界都要 get rid of 呢架政府，因為呢個亦都係最關鍵，我覺得，即係話商界覺得喂，但係搞到咁我都揾唔到食啦，係咪真係仲要搞多五年呢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，但係大家唔好敵視呢個商界，覺得即係一句地產霸權嘅乜都好，就即係擁咗去對方。 呢啲 case 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， 係啦，即係。你政治鬥爭就係咁啦，其實即係好簡單，就係、是、如果田北俊可以瓜分到建制派啲票，自由黨就係選舉嘅盟友，係咪？因為你攞唔到嗰啲中間票嗰陣時，可能方國山攞到，可能田北俊攞到，可能周梁淑怡攞到，咁佢哋就會係你嘅同路人嚟㗎啦。我理得你係咩代表咩利益啫？喂，喺任何嘅民主政體裏邊，政客後面其實都是有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裡，是不是？你說最民主的國家，難道真的全部工農兵代表那些人呃 Q 你 的？共產黨都不是， 他只是代表自己利益，那些就是連資產階級利益都不是，是代表自己官僚的利益。所以如果你說在這些問題裡面是你能夠，坦白說田北俊開到聲，根本反梁最厲害的就 是， 而田北俊後面當然有商家，他怎麼會只有田北俊代表自己呢？是吗？如果已经打晒开口牌了，范太啊呢啲，喂，曾玉成啊，而家个势已经成噶啦，其实而家等紧嘅就最后尾，等佢灰头土脸地落台， 系 直情系要令到佢不能运作嘅情况 底下， 系落台。咁嘅话咧，其实你斗意志喎，真系。我觉得嗱，你问陈锦麟敢唔敢再嚟多剂啦？喂，李慧琼都会谂噶，喂，九月要去选噶。如果我擠擠咁樣幫你，佢幫梁振英博權， 係啊係啊。 嗱，你話高鐵就上邊有壓力啦，其他嘢咧，喂，冇上邊壓力嗰陣時咧，你嘢要同佢博權嘅話，大佬， 你冇嘢幫你頂，係啊， 李慧瓊子嗰個心口都頂唔到好耐 嘅，係唔敢想象呢個， 即係揼揼下就冇嘅咯，其實都係。嗱，陳鑑林你唔選啦，去到盡啦，可以。 係啦，係啦。 咁而家慘啦，連去埋個女婿添， 係啦， 雪糕鋪出事， 雪糕鋪俾人搞， 係嘛？所以即係有代價噶嘛。所以我就話，其實喺蘇共倒台裏邊咧，其實一個教訓啊，就德誒東德都係 DDR 都係，你以為係牢不可破嘅，因為頂你軍隊啊、坦克啊等等，你諗下手無寸鐵。但係嗰個管治集團咧，其實好多 crack 喺度。 係 ，OK， 即係佢哋自己會自爆嘅。 如果當大家 perceive 到呢條友仔，而家我谂共产党最 concern 咁样， 就是温泉，如果大家都知道他冇得玩，所以他为什么不出声，忍多阵忍多阵，就是他知道 collapse 成个特区政府。第一想着政治还有前途那些行会好， 我即撇 问责局长，即是 了受 晒。如果我是民望高的话，喂大佬，我现在 即刻 我终于觉悟了，原来梁振英是这样的人来，我不做，这样就散。所以我现在我想其实是那个，即是怎样将个船，即是那班杂牌军，慢，即是不要出现这个 block， 即是不要硬着陆， 即是不要硬着陆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梁振英软着陆。而软着陆的话是要箍得住那班人，不要散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任务来的。即其实等于跟真的半舰碟票记一样，个船长就不断虐打啲船员， 系 嘛？边个民望高就打边个，系嘛？跟住啲船员就唔敢造反， 系 嘛？大家就惊，如果造反个船就沉， 系 个船一沉嗰阵时候，大家一齐扑街。即而家就去到 blood on the deck 啦，真系。即如果系嘅话，即要令到软着陆嘅话咧，我觉得即要谂得聪明啲，唔好净系喺个议会嗰度冲冲冲。包括跟商界的关系，怎样在、即扩大那个即所谓反量这个这样的战线里面， 即雷动计划预埋自由党、 或者叫做动 L 计划。喂，他都要出人的嘛。你想想，其实以前刘建宜、周亮这些东西都顶着政府的嘛。其实自由党现在有炸了很多的方刚，张宇仁是不得的，其实还有张宇仁那些太过利益太紧要，即是容易收买的。你找一些硬正没那么容易收买的，即是上上地岸那些，譬如田少那些，你很难的嘛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他赢回几件的话，大炮在这里的话，即是他真的 有。他也有大一点的 bargaining power， 大佬他自己都。 坦白说，清剿自由党就是报当年廿三条之仇，而报这个仇的根本不是香港人，要报这个仇的是董建华集团同埋土共，因为当日廿三条就是他们被人兜巴刮了一夜，被中共中央，所以点都要报这个仇，就是什么呢？千方百计扶植经文联，即是石禮謙这班人，梁美芬这班人，其实就是拆散自由党，然后就将选完之后先分裂的嘛，其实自由党本来不是那么少人的，咁就结果就田少就变成孤家寡人，自己就个位都即系危危乎嘅，其实佢系，咁啊周两佢都输咗啦，当然啦，咁而家实际上自由党亦都冇路可逃，冇路可退， 即系佢哋都要本土化。 喂，我谂系。喂，你想想李嘉誠咁，香港嘅商界唔要本土化，第一大量將中國嘅投資撤回先啦，然後轉向世界各地啦，轉向以色列啦，轉向歐洲啦，係嘛？跟住然後你見到中國，喂大佬，你諗下黑龍江嗰單嘢，其實係反映到咩？中國產能過剩呢個問題要處理嘅成本好大，就係嗰啲煤礦工人、鋼鐵工人，走數幾萬幾萬人，唔係幾萬蚊啊，係出唔係一個月啊，係幾個月出唔到。因为已经敛晒啲钱，要即系生产过剩， 香港 蚀住嚟做啊嘛。咁就但系政府又唔肯攞钱出嚟赔俾啲工人。咁而家咪变成咁咯，直情个黑龙江省长讲一句嘢啫，话占领铁路。 系， 大佬你讲勇武，我哋未有耐啊，我哋都未谂过占领铁路。 系， 即系除非将来运兵嘅啲高铁。 系， 系嘛？如果唔系嘅话，我谂香港人都冇谂过占领铁路呢单嘢啊。但系即刻。即時反應幾萬人佔領鐵路，係直至到個省長跪低，係認錯喎，話自己唔了解呢個實情。 係咁，我諗都快噶啦，香港佔領鐵路就應該都要啦。 你如果俾佢咁樣搞落去，我覺得啊，即係你問我，如果從學院嘅立場咧，我俾啲橋佢，其實應該支持梁振英連任， 令到佢 即係如果香港獨立，佢哋嘅目的啦，香港獨立要成事咧。我覺得必然要有梁振英加持喺度。你睇到過去呢三年， 咁又係 嗰種急速惡化嘅政局，冇佢係做唔到嘅。我真係 係 能人所不能， 係 簡直 係 即係話你大家都知道港獨係好困難，好似阿李國章挑機咁。 係 你喺邊度飲水啊？係 啊， 係嘛？你邊度有嘢食啊？咁樣咁要大家克服呢個心理障礙咧，係要令到大家個憤怒憤怒到就係我日日飲乜神屎水都好啦，我都唔飲水。 又或者冇水啊，冇嘢食啊，去死可能係，即係可能要流血啊。 係啦，個憤怒去到嗰地步咯。 放低， 咁我覺得而家就未到嘅，我覺得，即係俾佢搞多五年咧。 哇！好噩夢 啊！ 好噩夢。 如果你從一個政治鬥爭角度嚟講咧，由一個腐敗嘅政權係處理多而家香港政局多兩年， 嗯， 唔使多，我覺得係兩年就夠啦，我覺得真係，即係就會出現一個好尖鋭嘅政治鬥爭嘅狀態， 嗯， 而呢個係共產黨一路包括英國政府一路都唔想出現嘅狀態，就會喺梁振英手上完實， 係， 咁而我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等於孫中山革命一樣， 是是 你初初梗係閲兵啦， 嗯， 但最終你係要靠新軍起義， 係，即係好多人加入啦， 係啦，即係有好多家人加，即係覺得誒滿清嗰班友都係睇佢台戲都搞唔掂噶啦，咁，樣，咁就轉態啦， 係。 咁而家我諗嗱，泛民開始轉地，我咁，就睇下如果再轉得快啲嘅話咧，就我估等唔到佢落台，即係等唔到換屆啲。 係。 好 出年三 短 三月前， 我覺得九月選舉係一個 indicator。 係係。 究竟港獨路線？ 嗯， 我相信會有候選人打正港獨出嚟參選添。 嗯， 甚至進入立法會。 嗯， 馮毅嘅講法就係話有定心理準備， 係 激進嘅年青人會進入立法會。進入立法會唔係就係掟嘢嘅，佢會提出好多同港獨有關嘅討論， 嗯， 而你冇辦法禁止。 嗯，系，我整个动议出嚟先啦，起码可以。 如果我系中出洋子或者我梁天琦，我赢咗嘅话，好简单嘅啫，一入去对香港独立， 系 四个字， 系 本会促请香港独立， 系 真系讲完，费事俾你修订， 系 嘛，唔好又话几时，唔好又话2047，唔好又话咩啦，系嘛， 系 咁你谂下， 即刻推个 motion 香港独立， 嗰，那个系会系打，其实系一个。禁忌香港獨立曾經是一個禁忌， 嗯， 亦都是一個心理關口。Once 有梁振英的加持，大家跨過了這個心理關口，其實那條路就很闊， 康莊大道， 肯定是眼前。你梁振英不出聲，你有李國章嘛，我都說了，永遠賊人就不會嫌少，真的系咪？冇有李国章有几文凤啊嘛？ 系， 一开会佢又搜查你个水樽，里边有冇港独宣言？ 系， 系咪？又会做呢啲咁嘅嘢噶啦嘛？ 你冇，又跟住又有何君尧，话总之一条队跟住。 哦，何君尧好似醒目啲，我觉得 呢期静咗少少。 嗱，佢张单就咁嘅，而家据传媒透露咧， 系 就系，是，岭南就文化研究学系喐呢个副校长陈清桥， 系 协理副校长， 系 咁大家知道文化研究学系就系呢，這个。你冇系啊嘛？ 系啊系啊，我直情系添啦。 呢个社运大本营啦， 摇篮啊， 摇社运，香港社运，左交社运摇篮。咁就陈云好似喐咗啦，已经 陈云 冇续约， 好似系冇续约，系啦。 咁然后咧就到中文大学啦， 嗯， 就系，是，政治行政学系。 系 咁，所以我就系话咧，嗰张单一日存在嘅话咧，亦都即系嗰个 仲会 斗争唔会停， 系 而唔停嘅话咧。其实就是这个港独的这个汤庄大道 催化剂或者助燃剂 就会越来越犀利， 嗯， 因为它本身是天然毒，你现在就直情是叫它就是麻烦你走那边，将它推过那边，而你看到现在所有这些搞青年工作的都是废人， 嗯， 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学院跟梁天琦这班学生是有一个在 intellectual 层面对话的能力，冇一個人有可以咁講，包括林鄭月娥。 嗯， 當日懶有型踩落去天星碼頭，其實係個姿態贏嘅啫，論述輸曬。 係， 係嘛？到今日，我覺得佢連踩落去同呢班本土派對話嘅能力都個勇氣都冇。 睇佢都未必睇得明嗰啲嘢。 係啦， 唔好話對話。 Benedict Anderson 啊， 係係啊係啊， 想像的共同體啊， 係啊嗰類啦， 係嘛？好似有中文版嘅，我喺成都見到，送俾佢都睇唔明啦，我覺得。跟住你。你知唔知我琴日睇呢個台灣師範大學講中學生嘅文化答問比賽，其中一本就係睇呢個。 哇！真係， 我話都幾大鑊，高中生要睇。 你百名韓大學嘅呢個文化研究中心啊 ，CCC 係嘛？你諗下，李國章更加完全冇能力同佢對話，佢仲係講緊你食我嘅，你住我嘅，係嘛？佢仲系讲 占领都系佢， 系啊，仲系讲紧我哋阿爷嗰套啊，占领为咗沟女，为咗搏嘢嘅啫，其实都系。咁你可想而知就系呢，這个，即系如果你问我买嘅话，我买学院嗰班， 梗系啦， 系啊，因为时间系企佢哋嗰边嘅啫，同埋呢班友实在老得太紧要， 系 唔系年纪老嘅问题，而系嗰种思维嘅僵化， 系 同埋老化嘅程度咧，即系匪夷所思嘅，我觉得。咁，所以如果